D100屬於你 D100屬於我 D100是屬於大家的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大聲台還聲於民 You belong to me 實際對政府的財政影響來說，我相信你可能都是在三四億之內的範圍裏面。如果財政很清晰，我理解是說的是說綜援，不是說其他的有關的福利。絕大部分香港人都是愛國愛港。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 風波裡的自由風時間來到5時10日12月17日我們開播當然說了10日是一周年紀念你記得不記得10月17日在這個堆填區有蘇瑞就幫我們環球轉播視像直播就在蘋果日報就二播雲天狗十日 記不記得但是不是十七號我記得很熟悉十七號你八卦而已經常記住很日子你以為鄭家富你又不是賺食你又不是要打笑人我又不是那些去賺食不過你是你打笑人太後來了其實你真的去黃景橋開檔可能很穩過這裡 你穿著太后衣穿著太后旗打你的小人頭打到你有氣沒有頂頭你做太后也行又什麼不行帶著你的太監仔去怎麼行得你怎麼行得你今天有什麼料今天有林忌有大班有吳志森吳忌是隱形人不出現我又不明白為什麼他不出現人都認得他的衰樣不要緊你尊重別人的選擇 我經常想問我的一個叫做阿仙奴一個叫做林忌但是阿仙奴很有趣的 阿仙奴間中會出樣子在Facebook又說他不是怎樣都不知道怎樣真是很多奇人異事我相信林忌遲早都會伸半個頭出來或者只是耳朵人家找他做專家證人上庭的時候 他就說我AKA 林忌那是人知道林忌怎樣他找個屏風遮住自己不行的除非你是風化案受害人 Mr. X 喜歡嘉賓閉上眼睛今天有什麼料呢當然我們重點會說中審法院有個判決對於那些居港未滿7年的新來港人士拿綜援的問題 2004年呢 特區政府有個政策說本來住滿一年可以取得取消了其實一直都有的有一種政策性現在叫做酌情權給他是有的張建宗今天說了過去10年有1.4萬人1萬4千人是有的那些社署就自己衰了即是他有這個酌情權不用 現在為什麼他會上訴呢一直上訴中審法院這個上訴人叫做 孔允明原因是他來到香港他老公死了這些就應該給他綜援他他申請綜援社署就不給他還收回他老公的工作令到他無家可歸又找不到工作又無家可歸於是申請綜援本來社署應該給他酌情權他就給他綜援但拒絕 他拒絕了之後他就一直告政府一直告到中審法院我們要做一個聲明第一今天社會氣氛對於來港新移民是歧視的大家也朗朗上口綜援是養懶人尤其是綜援更加養懶的新移民這個就是 社會風氣問題社會的大氣氛其實以前都是我十幾年前在商台做的時候如果我幫新移民或者拿綜援的人不是新移民也好拿綜援就算任何綜援的人都被人罵的被人罵得像狗一樣今次這個裁決一定令到那些我們不知道那些左膠右膠就是陳雲那些就會 立刻反應很大現在已經反應很大你即是中援兩懶人又鼓勵那些有樣的蝗蟲我就要聲明我們D100我們說真話行公義浩連民我們這個電台是為弱勢社群發聲我們絕不是本土主義亦都沒有什麼主義 這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平台但最重要是行公義我們是理念行公義主義一個我們要做的事第一第二我們是尊重法律我終審法院的大法官他躲在眼睛審案 他不理你,這些法官自己的心裡左膠右膠,沒什麼所謂 改本地法都行不需要去到基本法我當然要說一件事第一就是申明了立場你喜歡罵我也好罵森哥也好罵林忌也好你沒所謂的林忌和你立場不是要啊那也有人罵他的也有人罵他的當然有我們永遠是不是那個 了解我的看法我主要我們為弱勢社群我不理香港人沒有懶人香港有一樣有大懶蟲香港有些人中箭有沒有人騙中援當然有香港人的同情心什麼都有我當然要說我都是說法律的事我覺得禮崩樂壞無大無勢不尊重法紀不尊重香港的法治和核心價值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社會福利處有什麼資格走出來說我要拿法律意見你拿什麼差法律意見差點說粗口說差點說了數目字差點喂你拿什麼差法律意見喂那是終審法院來的你拿法律意見即是說你要去釋法那個不是高等法院又不是上訴庭 你拿什麼法律意見就算上訴庭都不應該說拿法律意見的你明白嗎即是你可以說應該properly即是如果禮不崩樂不壞有大有小的話就應該說我們尊重法庭的裁決終審法院的裁決但是很不幸地這個裁決將會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爭議或者甚至乎增加我們社會福利的開支立了一個很壞的先例你這樣說我尊重你 你社會福利署有什麼權力不拍桌就行了我拿法律意見拿法律意見即是說釋法接著你就到了你有什麼資格這是特首的問題這是特首的事都不是律政署他向誰拿法律意見你完全不尊重終審法院我這裡才生氣我這個原因我想立即會起碼你解釋他有個原因的他的原因就是因為現在那個判決他只說他違憲 違憲之後怎麼辦那不是拿法律意見這是政策的問題如何調整我很簡單我做特首很簡單我就去立法會改法例總之不滿七年我就不給你中門你解決了立法不是律政司自己說的嗎這件事不需要你拿法律意見即是完全不尊重一暗春社會福利處長的任你多大都好給你就給你就給你 一個官員一個官僚憑什麼去挑戰這個官僚憑什麼去挑戰終審法院的最後決定你憑什麼呢你可以說我們你可以說北陷有什麼都可以接著你那個葉劉有什麼資格我還沒看判詞你看了你去釋法頂他的肺他真的會的可能他神經的他上北京就行了他瘋了他上北京跟爺爺說你知道為什麼我收到料收什麼料 我做慶梁振英今次上北京選特首你知不知道他會跟中央領導人說什麼他說我們解僱了財金官員我不要張真我不要陳家強我不要陳德林好啊我真的聽到的我剛剛去中環收到風 因為他今天很奇怪很神秘啊他的行程我聽到他說什麼 好可靠為什麼要解僱因為他阻礙地球轉他想做什麼都不行 他的金融發展局又PK 經濟發展委員會又不行，有個人很想做財政司長，又或者做金融管理局局長，又或想做大馬石，你知道誰？有個人很想做，很想做，他要查死你們。這些料很健康，剛剛回來看到我，那個人很精神。 頂他的肺，立刻又眼睛都不眼睛，第一禮拜惡壞，第二件事你如果嘗嘗炒這個財政司，市場不跌，不跌兩千點我不正正，我就不太明白，我的理解，一定不可以，無論是說什麼都沒用，無論是阿傻強，好像說是中央擺下來的，因為陳德林威脅特首，突然陳德林有機會選特首， 任滿是嗎？他60歲了 他不能去續約，他到期了，因為那時候搞白頭佬的時候任志剛，任志剛那時候不是人來的，香港人是不是戀來的，現在叫奪權，還有一件事，如果用文匯大公的說法就叫奪權，奪取金官員的權，所以那天看到兇神惡煞。 曾俊華不適宜說什麼在這個時候，我認為司長是不適宜表達他個人的，因為報差官，挺惡的，大哥這傢伙，原來呢，所以說回這個，稍後林忌最好，林忌有和你兩個有相反的立場，我們最好有個平台，其實不是相反的，不是林忌呢，我明白的，現在香港為什麼天怒人怨，其實整件事就是這個梁振英搞出來的嘛。 很簡單的，你現在有班人，我又不明白的，我都不明白他們爭論什麼，我都站在中間，我都不知道怎樣做裁決，我們只要拿回林忌這班人，你說我拿回審批權，我很多年說過的，其實我20年前說了，我贊成，我這點我和你沒有分歧，你有什麼問題，拿回審批權有什麼問題，為什麼我們香港人不可以拿，你那個林鄭月娥出來說，很多人怕他，說不是，他說什麼，他說我們要尊重家庭團聚，是咯。 我尊重家庭團聚，你給我審批，加拿大這個家庭團聚，我們沒有見到給我們香港人選擇，你給香港審批就沒有家庭團聚，送了所有狗去，你拿冠去，大哥，你審批權不是一個跟這個種族、左膠、右膠、本土主義無關係，這是一個主權，不是主權，這是一個 我們要尊重家庭團聚，你試試叫斯德龍申請加拿大，斯賓龍，斯君龍申請美國加拿大，看看比不比沙他，你有刑事案底，而且是誤殺，尤其是很嚴重的刑事案，刑事誤殺送火，是不可以讓你移民，沒有任何一個category的，沒有這個category的，沒有這個類別，加庭團聚又不會讓你，技術移民會讓你，投資移民會讓你，只有一件事，放火殺人的類別，如果有的話就可能讓你，玩什麼你，不是，這樣說，這個大班裡面有右膠，一說這個問題，我們說了很多年，你說右膠，你說右膠，我是做你的，你左我的，我又不左，我是一定是左，你左我的，以前說，一直都是左，即是大審批權這些沒問題，有人說斯君龍這也是冤獄，有人堅持這個斯君龍，不止冤獄，這個叫做什麼，這個叫做不是冤獄，這個叫做什麼，公民抗命， 你不如說他是馬特拉，不如說他是馬天路德金，就是有些這樣的聲音，令到很多人很憤怒，白癡人刑事案就是刑事案，你說冤獄判了，什麼冤不冤獄，放火之後你走進去入境處，丟真是汽油彈，倒一些冷水，易燃物體，易燃物體， 張達明，張達明跟張達明說兩句，你好張達明， 大明哥，怎樣啊， 大班啊， 一聽就知道了他很怕我的你怕我什麼你真是怕你聲大你以為張達明不怕你使鬼跟你聲大張達明不用聲大也有道理張達明我問你你好像監警會今年到期 我不是今年到期我明年到期恭喜你啊我告訴你一件事你也知道我是監警會其中一個主要成員是的這樣也行主席也有覺得我應該繼續被委任的但是今天整封信來完全事先沒有諮詢過我說鄭先生你做不做主席還以為我不做你明白嗎他現在就不委任我委任了這兩份進去 我完全沒有解釋沒有證沒有他說我retire我沒有說我本來要retire他說多謝我對過去對監警會的貢獻多謝你算你幸運我今個月作為監警會的公關及民意調查委員會主席我會召開最後一次會議臨別秋波雖然你不是委員如果你出席如果你有一件事你監警會的面見的人你又有份如果你做的我每次都坐班你知道沒得做了那就解僱我不做了 張達明我們想問問因為對這個判決有很多不同的意見亦引起香港很大的爭議其中一個觀點就是說今次是說綜援的問題很多人擔心其他所有的社會福利包括房屋等等會不會受到影響這個問題我想問你先然後再回答裁決的法律觀點從法律的角度來說這個可不可以apply to all呢 原則當然是適用於所有的相關政策但是如果你看回終審法院定的原則我相信其他的所謂福利政策範疇會真是裁定違憲的機會相對來說是比較小的為什麼呢原因你看回終審法院的裁決雖然今次判政府輸了但是它對於基本法的詮釋 其實他是接納政府的論點就是說到其實即使這些所謂福利政策的權利是受到基法保障也好其實政府其實有很大的空間去修改他的政策去限制你的權利而法庭的角色是很有限的除非你去到是明顯地沒有合理基礎 簡單來說,你來大譜,法庭才會干預 所以如果你看法庭今次用這把尺,其實政府應該歡迎的 因為他差不多給了一個綠燈,有很多的政策 總之你不要來大譜,我就不會干預你 是不是根據《基本法》第145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的社會福利制度的基礎上 根據經濟條件和社會需要,自行制定其發展改進的政策 意思是否根據這條特區政府是有權改的當然這條是他今次討論有討論到的亦當然就是你看到他今天前夕裡面他是否定了我院長陳文敏教授他那些論點因為陳文敏其中一個論點就是145條說明你要改進就可以 你去剝奪他的權利就不行法院就說不是這樣看法院就說這145條沒有限制政府如果他覺得整個福利政策整體上是一個改進的話其實他可以收減一些福利所以你看到終審法院今次的詮釋可以說是對政府有利的不過就是爭在他是去到你2004年 你去修改了過往咁多年以嚟都係得一年嘅居住權嘅條件， 就有問題啦。咁喂，張達明嗱，就我想你新聞之後繼續同我哋傾，咁啊，我哋聽一聽新聞先好嘛？唔該曬你啊！ 好啊，好啊 ，OK 得。 實際對政府的財政的影響來講，我相信你講的可能是都是在三四億之內的範圍裏面。 如果個財務局都很清晰，我理解是講緊係講綜援的，不是講其他的有關的福利。 絕大部分香港人都是愛國愛港。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烽煙熱線1831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林記。 陳經翰先生就在這裡發表了他的聲明之後就離開了直播室了其實主要是今天是講監警會這件事給大家知道的、不過這個我認為都是很重要的，就是你監警會無論是所有的諮詢委員會、法定的諮詢組織，你找誰不找誰，要找一個叫高靜芝的人的關、OK？ 高靜芝就跟他把關，當然是鄭經翰先生，你當然沒有機會去做啦，反正你是任滿，任滿還不掰你的拜嗎？是不是？你這麼麻煩，不趕你走，早點趕我想著，不過就費事引起這麼大的風波，所以就等你任滿，然後才拜拜，就是這樣而已。其實所以呢，香港是會越來越墮落的了，我覺得即是會在這些問題上面全部都變成良粉了。好了，我們請來這個香港大學的法律學院的張達明跟我們分析今次這個判決。張達明 好 了，你好有林記在這裡，大班就行開了已經。喂，我們先分析先，這樣你說就其實對特區政府來說這個是清楚的，只是牽涉到綜援而已，其他的東西未必會，或者甚至有些綠燈開了給他可以改的，只不過個理由提得充分一點，那個比例好一點，那就已經沒問題了，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 基本上是，同埋咧，我講呢樣之前咧，我想搭少少嘴咧，聽到監警會嗰度咧，其實你班就唔係真係任滿嘅喎， 唔係任滿咩佢？ 佢係嗱，即係我哋不嬲咧，你知道政府係六六政策咧，其實大班應該夠四年嘅啫。其實過往一路嗰個慣例咧，其實都係會兩年兩年咁樣，即係除非你自己唔想做嘅啫。咁就你所以變咗做今次嚟講，我都 即係未夠六年嘅佢。 你嗰六年㗎，四年啫嘛， 四年啫， 六年你唔做就正常啦。 Okay. 但你中間你未夠做夠六年咧，過往不嬲咧，我所了解咧，除非係佢自己主動話唔做啦。如果唔係咧，冇理由無端端咧就咁樣係去踢走一個人。 咁叫乘機喐你咯，即係好簡單，叫乘機咯。是吧、他給兩年任期你，就本來就應該續兩次做夠六年的，今次你續了一次，那就叫做兩年完了，那就乘機喐你，就是這樣咯，他急不及待嘛，是吧？ 我都覺得是很可惜，即我想就是如果我大班我都要求他解釋，因為我制度問題咯，即你當你這樣的時候呢，其實真的挺不妥咯、 沒錯，是好咁、我諗大班會一路追呢單嘢㗎啦，睇下佢追成點樣啦，好嗎？ 咁 啊，張達明，好啦，咁啊，繼續講返嗰個判詞啦。你可唔可以分析一下特區政府點解會去到上訴呀，終審庭會輸呢？咁樣原因喺邊度呢？咁 咁當然啦，今次呢就睇得到呢，終審法院呢就有別於下面兩級法院呢，其實佢就真係比較認真啲呢，係去睇返下究竟你當初政府在2004年加入呢個七年居住規定嗰度，你個理據何在呢？咁你一睇嘅時候咧，發覺原來係理據混亂。你聲稱所要達到嘅目的，日常咧同你個限制咧又冇一個合理嘅關聯。而反為咧，你加入呢個嘅七年嘅限制咧，就違背咗你其他嘅既定嘅政策。咁又令到一些真的有需要得到幫助的人陷入困境，就所以在加上這麼多的因素之下，終審法院才覺得呢你都基本上是離了大譜、就所以變成就明顯地呢就是沒有一個合理基礎，才會裁定你違憲的。他 2004年呢、將這個限制，即將這個本來你、在香港滿一年就可以拿綜援的這個規定呢，就限制到要七年才拿綜援這個規定，他那個 出來的理據，社會福利署說是因為要節省公帑，法官說你節省公帑很少，這是否最關鍵的理由令政府會輸呢？ 令到這個綜援的系統得以長久維持，但你看一下，你省得那麼少，跟這個綜援系統是否可以長久維持沒有關係的。所以大家都覺得有會講出其他的理由，其中的理由是公可笑，因為公屋那些都規定有七年，所以我就應該是看齊的。中央法院說喂， 公屋和綜援是兩碼子的事，公屋是涉及到你是很有限的所謂的公屋的位置，根本你很多人在輪候，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你加入一些所謂居住的時期的限制，這個是有它的理由在，你排隊都要有人排先排後，但你綜援是因為綜援是講一個安全房，那些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他有需要的時候，為何你因為他未遇到七年，你又不給他呢？現在就終審判決了，應該是最後終局了，是不是特區政府就應該要遵照，沒得選擇地要遵照這個法院的判決，是不作這個七年的限制？但現在問題就是，會不會回復到一年的限制，還是不需要有限制呢？ 你其實你看判詞應該怎樣做才對，一年又算不算違憲呢？基本上是維持一年的限制，只不過是裁定了你修改之後七年的限制是違憲，法院基本上都確立其實這個一年的限制根本在回歸之前，在基本法有之前都是這樣的，2004年，但一年的限制為何又沒有違憲呢？ 一年限制為何成的呢？其實就第一次說它根本是有綜援制度以來已經是了，在70年代開始那時候基本法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所謂香港的制度是照舊的，所以它確立，還有另一件事，就是一年因為這麼短的時候，其實那個是影響到一些有需要的人，因為它還有其他的保障制度，你不會令到你餓死的，坦白說。 如果你是未可以拿到個總結，好啦，喂，我哋多謝曬你啊，張達明，我哋傾到呢度嚇，我知你喺街度啊，所以唔係太個方便，多謝曬張達明咧，就講大嘅法律學院嘅一位教授咁啊。嗱，林記，聽完阿張達明講啊，你又第一時間睇曬個判詞啊，你一翻嚟同我講話睇曬啦個判詞咁樣，我未睇曬嘅其實，我就睇一部分，重點望望咁樣。 好了，你覺得是否整個判決就是因為特區政府有少少咎由自取呢？其實絕對是咎由自取，基本上你見到理由是不成理由的嘛，如果他的理由不是那麼不成理由的話，基本上他是不應該是會輸的。問題就是說你的七年限制是什麼原因呢？原來為了慳錢，那你都要證明自己慳到多少才行，哥，你又證明不到自己慳到多少，更加沒辦法能夠為 說到你的綜援沒有錢，像張達明的說法，你如果是公屋單位是有限的， 很清楚，即是你給A給他， 那另一個人沒得拿，你現在錢不是無限，雖然不是無限，但都是很多的，你不會因為 多了人， 你不會因為給了A，那筆錢就給不到B， 事實上政府有錢，你去到政府要破產， 那又沒得說了，現在不是，政府是有錢，事實上有些人去申請，你無端加一個限制，他就覺得這個理由你不成立，因為你去到司法覆核的官司，最重要就是看你政府是不是一個合理的理由去做一些事情，因為我爭你， 你不自心省人憎，那就不給你，因此你就可以去司法覆核他，因為你這個是不公道的一個做法，而一個問題就是說政府去修改這個七年限制的時候，他自己的理由都解釋不到。 但不是，林記，可能他真的想著省錢的。 他可能真的打算省錢但不成立這不是一個合法的理由如果你看回背景限聚當年政府權搞人口政策的時候是做出來的想著太多人來了沒有那麼一時給他們沒有錢了於是我用這個方法令他們的錢 省下來令中門制度有所有可持續發展是這樣的但沒有更高層次的東西就是你整體地的人口政策是怎樣的呢中門是怎樣反映出來的呢他不敢說出人口政策的真相是曾蔭權時代或者他省這筆錢他就知道如果繼續有這筆錢去吸引一些新移民來香港然後就會造成很多潛在的問題舉個例因為香港和中國 所謂申報機制是不完善的所謂中港融合之下大家都知道什麼事他有些財產是大陸查不到的隱藏的很多你看到一些濫用綜援的一些案件報上報紙或者一些坊間傳說說出來的他在大陸是有大屋有很多財產甚至做生意但他就全部不申報譬如透過家庭的成員去擁有或者甚至他不說於是乎 你查不到他嘛你查不到他他就只拿香港的錢然後回大陸去嘆世界即是有真的有這些濫用的例子那你怎樣去制止政府當然就不敢將這些東西拿出來說你不能夠說我們香港政府是廢的我們查不到大陸的資產查不到還是不去查呢又查不到就是這裡我覺得他不是很敢不如這樣我們進去拿一些證明 證明你究竟有沒有申報到財產的問題他沒有做這件事甚至是假的證明那你信不信呢大陸的機關出來說他沒有錢的你信不信呢好了這個時間我們請來工黨的立法會員張超雄張超雄你好是你好吳志森還有林忌在這裡林忌我想請教一下關於這個判決 有些人擔心你看網上的反應都相當大令到吸引很多人來我們的綜援開支會大增其實數據就可以說話會不會令到數字激增會把聲上升有沒有數據跟我們說一下 如果這個政策7年的要求其實就是2004年1月1日開始 2004年就經歷了剛剛SARS 當時經濟不是很好失業率也是升的實施了這個政策之後綜援的個案有沒有下降其實就 繼續上升我們看到那個綜援的尤其是失業那部分的個案是相當貼近那個失業率的它大概有半年的滯後左右當失業率上升綜援那個失業的個案就上升失業率下降同樣綜援那個失業的個案就下降 最高峰的時候我有個數字在手上最高峰的時候應該是綜援的個案不是人數 2003年是29萬 一路上升到2005年是29萬將近30萬30萬宗即是2005年的時候高峰 長期來說這根本不是一個因素我們看不出居港的年期直接影響綜援申請的波動張超雄現在坊間有一種意見 就說資產審查即是你對於新來港人士的資產審查其實特區政府是有些無能為力的 因為他在內地有多少資產呢，我們根本很難，特區政府很難去查的，你申報了之後核實都有相當的困難，因為你資產未必是在香港，也未必是他自己擁有的，於是這裡可能會變成一個誘因，他可以來香港申請這些社會福利，但是就隱藏了他的資產，查不到，這件事你覺得是不是一個難問題來的呢，是要解決的問題呢？ 是，我們應該在這部分加強工作，我覺得特區政府有個責任跟內地的相關部門去加強聯繫，如果這種情況是他們有懷疑這些個案是內地有物業的話，在互相合作，兩地相應的 政府部門去合作去幫忙查，我覺得這個應該是促進的，現在沒有的，現在完全不做這些事，即使是舊移民在大陸買了樓都可能分分鐘查不到，會不會我都不知道他的內部運作是怎樣，老實說他有多大能力查，他又不說我們又不太知道，但是我 就是我們講我們又不太知道，反而我們就這樣看，我相信這種個案就會是例外，如果你說當然例外我們都不想見，就是我們見到過去因為這些情況會是好少數，反而我們見到有些中弊，如果他是有家庭暴力的，其實那個婦女可能，不是可能，我們聽到有不少個案，他就不敢去離開那個家庭，因為他離開的話其實他知道那個面對困難，他經濟上解決不了，他拿不到綜援，自己不可以單獨，因為未夠七年，是吧，唯有啞忍，這些情況我們覺得是悲劇。好，我們談到這裡，多謝你張超雄。 張超雄是工黨的立法會議員，他同時也是一位社工的學者，他對綜援的問題當然有很詳細的研究，你看到一些個案可以跟我們分享。現在有兩個見解，有兩邊的見解，一面就是會不會有人濫用呢，資產是審查不到呢，我覺得這個是需要注意的問題，另一面就是 如果你一刀切的話，是否令到真的有需要的呢？好像張超雄說過這樣的個案，是完全拿不到呢？他跟兒子小朋友去分那個綜援呢？這個有個補充，其實根據現行的制度，社署是有個酌情權，有個酌情權就是單親媽媽一個月的月薪要超過1745元。 超過1745元仍然可以申請酌情單親的綜援，當然有些人例如施麗珊、梁粉那些就說這是一個非常不公平，是一個歧視的制度，現在法院就判了，就不用說這些東西了。不過但也我們會計回頭，一個月月薪超過1745元，你如果用最低工資計，你每日的工作時間，即28日計都是2個小時而已，這是不是一個非常不合理的設計，就很明顯也不是的。 要看他家裡的情況，如果他的小孩只有2歲，這個1745元都頗難找回來，如果只有2歲的話，現在沒有一村交花，小朋友都會大的，大一點就長兩歲，大一點可能有機會，譬如他回了幼稚園，他有機會拿那2個小時3個小時出去做事，就不止1745元，我覺得這個情況又是又是制度的不完善，譬如你說小朋友只有2歲，我相信很多人都同意，是不是？ 兩歲以下可能根本就應該根本酌情，你社署又不做，那你去到兩三歲他又是1745元，那又不公道，對不對？所以有很多政策，我們就這樣看，爭議就是這樣，究竟你定個政策出來的時候，社會福利署 聽聽市民的民意還喝奶你是不是很難做事去我相信都沒有人會覺得你有兩歲的小朋友不夠的時候你都會覺得一千七百四十五元你覺得覺得不公道所以這個政策是要立法會的全民討論但我們立法會不談這些事情到他三歲的時候三歲可以入學找到地方給你其實你可以你就不應該只做兩個小時借他的招他上學的時間出來做事去到小學六歲你更加不應該只做兩個小時你要這樣 靈活地去做外國就有這些東西逐樣逐樣細節跟你談就不只是一個意識形態上互相在慢罵這就是我們的問題我覺得現在整個討論譬如在網上的討論都是不是左膠就是右膠其實我覺得討論沒有意義純粹是立場的表達但就沒有一個細節的討論譬如我們剛才這些討論你新來港的媽媽有著情給你你是單親的我覺得 因為一定是case by case的你去到社會保障部要談很久的這個情況是怎樣我會做家訪你的存折有多少錢你租房間多少錢等等很多數可以計算的計算之後你做社會保障部社會福利處的官員或職員他就憑他自己的權力範圍可以給酌情他 是嗎是可以的沒有犯到法的為什麼不敢做所以現在就可以重新再談一下就算沒有了七年限制可以申請但究竟什麼人有什麼條件才批呢你其實可以再有個修訂不一定是新移民如果你說有人濫用綜援你是舊移民你是一樣是濫用的都應該一起去同一個標準去處理對不對不過 145條尤其是這間官司如果這裏打到上去我不知道為何袁仲庭和上訴庭會判這位女士輸我又不太明白有原因的袁仲庭2009年的法庭新聞就說法官直接指申請人是廣州擁有物業兩個兒子都有謀生能力不是無依無靠的人士即是無須兒子所以整件事就拗頭了 你有權申請你之前是縱緩的資產限制很嚴格兩三萬銀或者五六萬銀你有個物業我不信廣州你那個是少過五六萬你既然有物業你基本上就算你可以申請都不會批你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這裏其實整件事在法理基礎上終審庭判了他有權申請但他是不是真的可以成功申請你就會見到一個問題為什麼你連上訴人 都是擁有物業的呢因為第36條是這樣寫的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勞工的福利待遇和退休保障受法律保護香港居民這四個字按照香港的法律是不理你是永久居民還是非永久居民的基本法就是這樣寫的所以如果根據這個法律根據香港居民來說非永的居民都可以 依法享有社會福利的權利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大的loophole 我認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移民政策根本整個居民身份在原本是英治年代到突然轉了變成基本法加上去之後就亂七八糟基本上應該是一個立法議會去談但你說修改基本法大陸那幫人馬上有什麼反應上次雙非都已經見到了所以整個問題的討論如果大家是隻眼開隻眼閉有些事情不想去談有些事情又會談得很大聲的話問題永遠都解決不了的 我覺得特區政府應該行出來將整個人口政策譬如包括審批權等等的問題是不是拿回自己手上是會做得好一點呢稍後再談實際對政府的財政影響來說我相信你可能是都是在三四億之內的範圍裡面如果裁決很清晰我理解是說是說綜援的不是說其他的有關的福利 絕大部分香港人都是愛國愛港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 1831-138 風波裡的自由風 主持吳志森林記。 好,我哋有聽眾8338,接一接李生嘅電話先,李生你好。你好,阿森爺。你好,李生,請講。冇啊,頭先個聽你講話,即係轉移資產呢,舊香港人都有,但我呢樣嘢呢,我都同意,但我程度上呢,舊香港人呢,要轉移資產呢,難度高好多,因為有跡可尋嘅。買我喺大陸買資產啊,唔係轉移啊,我買喺大陸買,一樣就買大陸買,買咗資產,唔報咪得囉。咁香港人點,某程度上點都喺香港可能消費過,同埋比較稅。 問題都是犯法的,對不起,都是犯法的。我要講,我想講法律,我想講法律,你講意思形態就可以繼續講意思形態,沒問題。我看了早前我想問你,蘇文寫了一份在《明報》寫了一份你的觀念,其實很值得談的,為什麼呢? 近來近排近排近特別多外國人士寫了一篇說話特別多外國人士寫了一段說話就說因為沒錢所以回來香港但最後一句話都說香港的單中國一個責任其實我經常說中國其實是一個世界紀錄我想應該雖然未吹過但基本上都對的他一定是全世界最多移民的愛國者 我其實幾時打過手上來都說過為什麼要移民呢為什麼要放在這個地方呢放在這個地方呢你自己的地方來的嘛其實我想反而想問一下你為什麼你會寫那篇文呢李先生我們今天不討論這個問題我們今天討論中緩的問題好嗎你不要討論我的問題浪費聽眾的時間好嗎如果你值得說的話就我們另覓時間去談好嗎這樣會好一點 你說我其實的意義不大我只不過是香港一個普通的市民昨天我們有個聽眾打電話來參加過佔中林記你也記得佔中的商討日他就說有一些主持人在論壇裡介紹佔中方案的主持人對於坊間提出不同的方案 例如例如提學民思潮的方案或者其他人的方案他都覺得是用同一個類別去理解這位聽眾就覺得有些不是很同意和有很多疑惑的地方我們首先聽聽他昨天跟我們的對話然後我就請大教授去解解商討日裡面是應該怎樣去介紹那些不同的方案讓參與者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我們聽聽昨天這位聽眾先 我覺得其實因為他有個界線我當然就是說我只是會選學民思潮那個一人一票大家平等你沒理由你那票提名功能界別那些他等於十票我等於一票這個不等值不等值他連不等值那些都當是公民提名不行接著 facilitator 他說你們有什麼看法怎樣怎樣 我的Facilitator也算是好 但我看到他們原來是Educate了他們 原來他們是有個Agenda 我覺得他其實想convince我去接受他那一套 這樣不是很行我很傷心不是很行的做法 所以我就說你們有沒有去過 D-Day 2 我也希望有些人去過D-Day 2 都會回出來講一講那些不是公民提名的就不是公民提名為什麼你可以將它歸納在一起呢 司徒華 好了 究竟整個不同的方案放在什麼類別裡面讓那些參與者會明白譬如學民思潮的公民提名方案和湯家驊的方案和民主黨公民黨的方案或者工黨的方案是有沒有不同的地方呢 學民思潮提的方案和所謂三線 三線三軌制的方案有不同的地方是不是應該跟我們的聽眾說清楚呢我們看看現在找到還未找到戴耀廷就我們講過第二個話題 講回剛才縱緩的問題有一件事很有值得討論價值今天的判詞裡面也講到一點 就說回袁素法庭最初判袁仲庭判上訴者是輸其中一個理由就是因為就算是他自己在廣州是有物業的名下是有物業還有他兩個兒子有經濟能力去謀生來的成年人所以根本解釋不了 為什麼你可以還去申請綜援呢因為如果香港人有層樓一定過了資產額但是到今天終審法院的判詞裡面第134段講得很有趣就是說上訴者自己承認他在大陸是有物業不過就解釋是一個僭建的物業還有他兩個兒子霸了他來住所以他賣不到就相信他了 他沒有說到,其實最終判案不關這件事。其實整件事,我會這樣看,當然人未必同意,你拿綜援,一定要資產審查。無論你是對本地的居民,新來港人士,還是住滿7年剛剛成為永久居民的人,都要資產審查。同樣地面臨 大家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如果他的資產不在香港特區政府有沒有權有沒有這個能力去查清楚他的資產我覺得如果我們這樣說可能會清楚一點即使他的資產不是在大陸譬如我在英國買一層樓你有沒有能力去查我英國那層樓是屬於我的呢是說我沒有說謊呢或者他有沒有做到呢 這個很重要可能他沒有做到我隱瞞你反正山高皇帝遠你不知道我在哪裡你也不會查的如果是這樣的話漏洞就很大了如果我們不是針對性地說本地居民或者新來港人士或者是剛剛滿7年的新移民都好這個問題社會福利署的社會保障部都要去解決美國就做得到這些事你做到你全球查我們為什麼不行呢 好了,這個時間我們請了戴教授戴玉婷教授一電話道,戴教授你好,Hello,Hello,Hello,我們昨天有個聽眾就打電話來,就說參加了你們的商討日,他就有些失望,他說你們的主持人介紹不同方案的主持人,因為這些方案一定要電子投票的,好像那個類別,譬如說學民思潮的方案,和其他的,譬如湯家驊的方案,或者其他人的方案舉例,可能不是分得那麼細緻,他說好像 混合在一起去介紹我想你澄清一下其實你怎樣去介紹這些方案給予會者知道的呢我不知道他是參加哪一次的商討日如果是參加12月7號那天的商討日介紹方案那個人我自己來的是你來的但我當日就說出公民提名的概念我們可以 更加準確地去理解他所謂公民的提名權是直接的和平等的這個方式是學民思潮的方案有些是間接的但是都是平等的就是真普聯的B方案即是說公民是有提名權不過他不是直接行使 因為他透過他選出來的代表行使 另外有些雙軌方案、三軌方案這些就是有公民提名的安排不過因為同一時間有其他的提名程序在這裏所以就是一個直接但不平等的提名權還有一些方案又不直接又不平等的就將不同的方案用公民提名權的直接程度和它是不是平等的安排將它是 以類別地解釋給大家知道怎樣去看這些方案你是不是將公民提名的方案譬如說學民思潮只是公民提名的沒有其他的還有譬如說三軌制、雙軌制的方案它有公民提名的成分都放在同一個類別去介紹給別人不是的分開四個類別直接和平等的方案 直接和平等的、間接和平等的、不直接平等的四個類別再將它擺出來那你直接而平等的學民思潮那個就是直接而平等第一個而已就是公民方案就是直接而平等其他你會說得很清楚告訴別人我不知道各位聽眾就覺得不清楚 即是覺得你有些覺得不滿意即是連就算是說不直接而不平等他都不滿意你會不會用另一種稱呼去稱呼這件事已經叫他做不平等了還想怎樣他覺得不夠厚都覺得這是假公民提名來的那怎麼辦呢我們回到概念上學理上去看大家現在的討論有時候太厚豪式我們回到一個 我就想回到那個本質問題我講得很清楚公民有直接提名權又是平等的提名權那個何文思潮方案如果你覺得這個是最理想的就選擇這個方案但有些人覺得我只是要公民提名就算不平等的我都接受到的那他就選擇真普聯的A方案或者C方案這些都可以是我想你澄清一下其實你是不是在商討日裏盡量用一個比較 不是那麼情緒化不是那麼口號式或者是不是有立場的提出來盡量用一個比較平靜的告訴別人你可以這樣又可以這樣你可以這樣選擇都可以令到自己有鮮明的見解的與會者會覺得 教授究竟你想怎樣你是不是想誤導我們將混亂一片令我們不懂選擇可能會不會這樣有這種感覺也不定會不會呢但商討的作用就是給大家有不同的意見你可以帶著一個某個觀點來到商討亦都可以繼續堅持你那個觀點但是我們都必須去 都有不同的觀點存在剛才我都聽到那位朋友的電話裏面聽眾說到他覺得我們的速度員嘗試引導他我就相信這個應該就不會是因為我們的速度員有我們的培訓裏面的第一守則就是中立就是說我只是保持中立的而在那個討論裏面呢 我們是要去帶出另一個很重要的商討的元素就是要帶出這個不同觀點就是當你有一個我10月7日那天就能離參加的人我們預先都知道可能是團體所動員的人來所以他們的觀點比較相近的所以來到在小組討論的時候速度人角色就應該是 大家其實都說了差不多說了我是喜歡那個我不喜歡其他的那時候你為了方便的速度的時候希望因為還有其他人雖然大多數都是持某種觀點但是小組裏面還有其他人所以速度員可能做的角色就是有些人覺得這樣他們是這樣看你們怎樣看呢他可能會覺得他在說服他但其實不是那個角色只是說他將不同的觀點鋪排最後到尾你怎樣決定 沒有人可以改變你的是你自己決定的商討的精神就是大家了解了不同觀點之後接著你就決定就不是說不聽其他觀點就快跳到一個結論這是商討的精神大教授我想你需要令到那些來參與的人大家都知道參與商討的人在某程度上有一些叫做自然的選擇他為什麼會對這個問題這麼熱心 對於香港政制發展有你都知道要花時間去到是一個代價來的所以你可能有自己有些預設了的立場所以你可能要需要告訴他你來參加這個商討日是要調整一下你的心態你有很多所謂有不同的觀點在這裡講了我們就昨天那位陳小姐電話上聽了之後她想打電話直接跟你談一下好嗎我們在這裡對話一下好嗎陳小姐你好大教授在這裡是大教授阿森哥林記你們好你直接跟我說你是參加哪一次的你參加哪一個商討日的我是10月7日的 首先我想要說我昨天都說得很清楚為什麼我要去參加這個 D-Day 2 因為我在網上看到你們的 D-Day 3是必須要在這個 D-Day 2參加了 在這一班人裡面才可以選一個最appropriate的方案 才有機會去投票 我昨天都是說得很清楚不過昨天我就沒有那麼多時間去說 我很担心有很多人就是因为想去投票所以去选一些基本上不是好像大教授说又直接又平等的方案出来给我们香港人然后又说我们这个是经过投票是你们香港人选的所以我们将这个proposal去propose出来 给政府去谈或者我们都agree了或者是民间agree了这个是我的担心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有个urgency去参加这个D-Day 2 即是未曾上去访 戴教授是给了一个 我应该怎么说呢是不是一个speech 或者是一个lesson给我们 介绍没错了当时戴教授是怎么说呢他是将那些proposal好像刚才那样刚才戴教授不是说得很specific或者很detail的他是将它怎么分呢直接和平等直接又不平等还有 差异和什么话？间接和差异。我记得你是说那个票值是有差异和什么话？间接和差异。如果戴教授我没有记错的就是你跟我说 我想你的意思就是說沒錯你剛才說了我是將這些東西呈現出來我是告訴你我是將這些怎樣分法不過我會很詫異真的我也很詫異你會說湯家驊的方案的提議的方案還有如果我沒有記錯是不是說 陳文毅和梁愛詩的方案都是歸納了陳文毅的方案都是歸納了其實我們剛才說那麼多樣什麼直接平等直接不平等差異和間接間接與差異其實戴教授可不可以說清楚一點 怎么知间接怎么知差异呢因为我想很多没有去到的朋友他是不明白的我就会觉得我讲了我的理解先好吗我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会将其实你现在你讲了四种如果我没记错你在黑板那里写了四这里是不是归纳了四种你都说全部都是属于公民提名只不过是公民提名的 直接平等公民提名的直接不平等公民提名的直接不平等公民提名的間接公民提名的差異這樣為什麼全部都是叫做公民提名你是不是在mislead了我們呢你給他解釋一下好不好我先回應了參加商討日二就不是之後參加商討日三的條件其實我都說過很多次解釋過都不是這樣的條件商討日二我們現在都是只有3000人參加 商討日三我們現在都是只有3000人參加商討日三我們說的有1萬人那裡怎麼那7000人一定沒有參加商討日二所以完全條件不是一定要參加商討日二才可以參加商討日三希望多些人一路增加商討的討論而到最後的方案的選擇始終都是每一個人身上的選擇沒有人可以左右他怎樣去投票最後這就是第二點 我講的就是公民是有一個提名權如果用湯家驊方案湯家驊方案裡面就講到加入所有的區議員是可以進入這個提委會的區議員民選的區議員都是可以是所有都是香港民主出來的 如果有四百個的選區議員在裏面，如果我按那個百分一都可以提名得到的，所以那個跟這個真普聯的地方案是一個間接的安排，就是說我們選一些人，這些人去進行這個提名，所以他就是間接的公民的有一個提名的權。而為何他是不平等或者叫差異呢，就因為提委會裏面還有很多其他來自不同其他界別，就不是一個平等之下產生出來的，跟你選區議員每一個人大體的票值是相同，但是其他的提委裏面的界別就不是一個平等安排，所以就有差異或者甚至有一個叫做不平等的提名權，所以他就是間接和是 一個有差異或者不平等的提名權，我想說的就是現在坊間裏面我們經常說公民提名，我知道大家可能心裏面只是想著托文思潮那個，但是全世界都沒有托文思潮那個方案，那是不是全世界都沒有公民提名？不是，台灣有，台灣可以這樣做，台灣那個是有另類，它是 其實是多軌制，是多軌制，是多軌制，沒錯，多軌制，即是真普聯的A和真普聯的C，那是不是公民提名呢？即是說有一個差異的提名權，公民的提名權，都其實都是一個公民提名權。還有就是直接和間接的分別，我們都可以加入這個來解釋，我們明白整個公民他怎樣去行使他的提名權，那他就幫我們大家掌握 那個細節，所以我覺得需要大家掌握所有的細節，然後討論，就不是純粹一個名細。陳小姐你不開了心機了，你不開了我們那個，因為有些延遲。陳小姐你不開了心機了，你不開了我們那個，因為有些延遲。喂，是教授啊。 其實我想我完全明白陳小姐的憂慮在哪裏，因為當然陳小姐她自己有個立場是很清楚，她昨天都說過她只是支持何文思潮的方案，但我覺得如果你將譬如說你無論是真普聯也好，無論是民主黨也好，無論是工黨，她都有所謂直接的公民提名，其中一個軌是直接的公民提名的，都擺在公民提名裏面， 我基本上同意你的見解，但是湯家驊的方案似乎就是完全沒有直接公民提名的這個元素在裏面，只是譬如將這個提名委員會加這個民選區議員下去的。如果是這樣的話，如果你仍然放在公民提名的類別，似乎是令到人家有些混淆的。我不是說叫做公民提名這個類別，我是說公民的 提名權，即是公民有他的提名權，那個提名權是一個直接的提名，那大家就將它分類叫做公民提名，但是公民的間接提名權，那就有一些其他的方案，就譬如你講真普聯的B方案， 如果從一個普及和平等的原則來講，其實它符合到的， 因為每一個公民都有平等地去選一個代表出來， 那個不是公民直接提名，但是那個你可不可以說那個公民是沒有一個的提名權，有，公民是有提名權在這裏，所以我們變成不能夠就這樣說，就說如果就算支持公民提名的人，其實他都要看就有其他的機制，一樣可以給到公民有一個充分的提名權，可能那個不是一個直接的提名權， 但是那個仍然都是一個充分的提名權。究竟湯家驊的方案是否可以完全是符合到普遍平等的標準呢？我暫時都不可以說得到，我只是純粹是說分類的時候，就是起碼裡面它有一個公民的間接的提名權，因為它可以選區議員，區議員就可以入到去就 他有足夠的可以提名到一個人出來。不如這樣吧，我覺得你知道進來聽商討日的朋友，有很多是普通的市民。 有些是需要很直接地、很簡單地去了解你的解說，他才會明白的。我不會給你什麼建議，因為我不是你的行業。不如我就這樣，你可不可以想一想有些簡單的方法，令到大家容易一點 懂得你講緊啲咩嘢嘅，其實我哋喺個商討嘅小組嘅過程裏面，所有嘅細節就喺個商討，即係就咁講，我講幾廿分鐘都係都好難，就算用一個好簡單都明白。但係因為喺小組裏面有充分嘅時間，大家喺呢個細節嘅位置裏面咧，即係唔好用個名稱，即係乜乜乜乜，而講翻個細節，喺小組討論完全所有嘅細節都可以。 帶出來，然後大家再決定之前具體的將來具體的方案是怎樣，將來就會是到雙方三個人大家去講方案的時候就會做決定。現在是一個純粹一個比較的討論階段，一個原則性的討論的階段。Benny，你不如聽完陳小姐對你點回應，我們就結束今次的對話，好嗎？陳小姐，是。 大教授，不好意思，因為你當日差不多全部的方案都歸納了入公民提名裏面，你剛才說我們label了它是不是，我想問大教授，如果according to你的theory，究竟坊間有些什麼方案而是沒有公民提名的成分的呢？好，回應一下。 如果完全是沒有一個民選，每一個人是公平有一個民選的代表進去，那就完全沒有公民的提名權的元素在裡面。那方案什麼方案是沒有這個成分？因為你現在給我李飛的方案，說完了。 行不行？李飛的好清楚吧，大家也要梁愛詩那個，但是你現在全部都要，就算你湯家驊的方案你都要去經過篩選。湯家驊的方案呢，要給提委會篩選。我想在這個階段大家一起去 認真地去看整個提名的安排，或者我說整個選舉制度的安排，我們應該要將那個注意力放在整套制度裏面。我們不一定是拎住一節的東西來看，我們要看，首先第一，我想譬如學民思潮的方案都是很清楚地講了那個組成問題，他們提委會由所有香港選民組成。 而有不同的方案裏面就講到那個提委會的組成，可能那個 意味着全部选民，譬如汤家驊方案可能去到100或200万的选民，或者有些就是少一点，有些甚至好像现在那样，归百几万。第一部分就是那个选民那个的，即是那个提委会的组成，那个代表性有几强。然后我们就根据着看着就看那个提名那个的安排上面，公民或者是一些团体，譬如可能政党或者甚至乎 其他團體他們能夠有一個提名的安排，那個直接程度是多少呢？然後跟著再看那個提委會，如果確認程序是怎樣，無論那個提委會的組成是怎樣，都有確認程序是怎樣。我們跟著到投票的部分，到入命的部分，其實你在小組討論裏面，其實速度員帶領你的討論，其實都是去到每一個部分都有討論的。 其實我們要看整個選舉制度是要整體來看的，即是不要只是拎住一節，而一節的時候你有可能是不能夠看到整個制度裏面各個方面怎樣平衡得出到一個最好的方案，最適合香港的方案。但大教授，我想說，就算你提名權你有，我當你全港市民都可以去提名，到你去篩選的時候 都已經篩了出來了，那又有什麼意義呢？陳小姐，我想如果你能夠掌握戴耀廷的思路，不過可能每一個人這樣要求不是很公平的。其實我試圖用我的方法去解說，所謂公民的提名權是一個光譜，你可以由0到100 是個光譜，即是你凡是有公民提的提名權的成分都可以加進去變成公民的提名權的方案。 行不行?你明不明?即是說如果郭學民支持的一百的話,可能湯家驊的方案去到二十或者三十,如果你這樣看,你就比較容易理解。你非的方案就沒有了,是零的,梁愛詩的方案是零的,你這樣去理解,或者不是零也好,都可能是二、三十。 因為他也有的,他也某程度有選出來的,那些人是不是有選出來的,幾十萬而已,你這樣去理解,不過我自己覺得,陳小姐,我們就不需要去爭辯戴耀廷放這些東西是不是誤導別人,如果你理解了,已經得了,我自己覺得,是不是?如果你理解,那你就可以從中作你的選擇。 0到100分,一定是這樣理解,你不可以說完全100%沒有,他最獨裁的那個,現在目前,千人那個,我都有的,或者是一,你這樣看,我現在我明白,為什麼當日全部都可以放進去有公民提名,好不好?OK,我們暫時對話到這裡,這個還有排傾,多謝兩位。OK。 不過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學理上的問題,學理上的問題不是人人都適應那種學理的討論,所以我覺得始終要跟大教授說一句,始終佔中既然要是一個市民的運動的話,就不要這麼學理了,不能夠這麼學理的,真是。我們有澳洲的徐先生打來,徐先生你好。 也有去石劫尾那次的D-Day2的,其實打來,你現在回去澳洲,我回來香港,剛剛走了,我想打來撐一撐戴耀廷,其實當日很清楚的,就是十字街道附近,直接間接平等差異,他其實想解釋不同形式的評定方法,他不是想去label 現在坊間那些方案,他是用方案去解釋他那個世界的解釋。而戴耀廷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想告訴大家,他剛才有沒有解釋到,他最重要想告訴大家那件事就是,坊間很多人都在說公民提名,不要被人誤了,不要只看名字,你要搞清楚究竟他說的公民提名是什麼。 是間接還是平等差異,在裡面你怎樣類,你支持的是什麼,你才會知道你是做些什麼,譬如剛才那位小姐,她一直都在撿名,就是公民提名,戴耀廷其實就叫大家不要撿住那個名,你看清楚究竟她的內容是什麼,是間接,平等還是差異,在之後的小組論,其實我們很快 已經那個小組的成員已經是表了態,要一些共識,譬如我那組大部分都是接受多軌制的,我自己是接受純粹只是平等,無論是直接或者差異的,其實戴耀廷這個方式是幫到我們的討論的。釐清思路的,可以是嗎?你覺得? 不是每個人都要適應到這種討論方式,徐先生我覺得你的解說是很清楚,你很明白其實整個討論的目的是什麼,我相信陳小姐不是很掌握得到,其實就算他掌握得到也好,我幫他解釋,他理解也好,他會覺得有些人,天性,總之就是既然有個最極端的,我們選一個保守一點的,既然公民提名有100,有50,有30,我們就選一個50,變相就等於 大家分不到學民思潮的真公民提名,跟那些所謂多軌制的差異就好像因為戴耀廷的分類就好像縮窄了,如果你不說這個分類,可能那些人就說不是,那個才是真的公民提名,然後多軌制就… 是沒有其他成分的,純粹直接平的,是很清晰的,只有他一個在那裡。 或者大家有不同看法,可能有些保守一點的人,因此會傾向,我們都沒那麼激進。 好嘛？ 不過我好快講多一個 comment 啦。 繼續 就係、是、當日咧，其實聽到好多有啲聲音咧，係想叫即係佔中個嗰個步伐加快嘅。 係， 嗯。 咁我就好希望咧，即係今次即係陳小姐呢個例子咧，其實話到俾大家聽咧，其實真係要慢慢再傾嘅。 嗯， 我自己係贊成再繼續多啲討論嘅，因為好多人佢即係就算去完，佢都可能未明白曬究竟其實係做啲乜嘢嘅。 OK。好，喂，多谢晒你，先生。系，多谢晒你先。好，我哋倾到呢度，我哋唞唞，转头翻再见。 实际对政府个财政嘅影响嚟讲咧，我就相信你讲紧可能系都系喺三四亿之内嘅范围里边嘅。 如果个裁决都好清晰咧，我理解咧系讲紧系讲综援嘅，唔系讲其他嘅有关嘅福利。 绝大部分香港人都系爱国爱港。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烽烟热线1831138，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林记。 林记，你从网友的反应、我哋听众的反应等等，你会不会觉得香港人越来越不耐烦？香港人越来越不想听你讲，讲得叫直接啲，讲耶稣，唔好讲咁多耶稣啦。做嘢啦，喐啦咁样。 事实上，是因为事实上个政府就系咁玩呢个悬艺术啊嘛。咁、 啊、 某程度上，我哋一啲即系议员某，某啲时候都即系染上呢种恶习。 又唔系净议员啊，学者都有时有啲咁嘅感觉啫。譬如戴教授咁样，佢就唔系悬艺术，佢而系咧即系恕我比较坦白啊，即系比较啰嗦啊。 嗯， 即系佢要求佢想做到一样嘢，就系话喺学理上边解清楚俾人知道。 但市民是不会明白的嘛， 市民是会明白的，不过就不是这样的方式解 释。就是你不能用这种不能用一种学究的方式 去解释咯，就是他可以明白，但你要用一些比较上市井一点道地一点的讲法嘛。 就是那些分不同的所谓的类别呢，我 分完出来没用，没有人会这样思考，当然你说学者会这样思考，但是一般人不是用这个方式去思考的。 就是我恕我愚昧，我要听三次我才明白，哦，原来你这样分的。 嗯， 我就试图呢，就是我就会这样。我比较包容地试图从他的角度去思考，他那个分类的方式是几严谨的。 嗯， 我认为几严谨， 没问题的， 几严谨的。即是你不可以说将汤家骅的方案，就是对不住，你那个不是公民提名的，没有公民提名的成分，不是的，有的。不过他公民提名的 definition 那个定义不是这样的，不是学民思潮那种。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其实我都不止说了戴耀廷一次的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要明白，你的客来的嘛，那些。 嗯。 OK， 拜不拜你的套嘢呢，拜不拜你这种咨询或者叫做商讨的方式呢，你就要以客为尊。 嗯。 你要用人家的语言。 都是一个民主的方式去即感受一下你的市民的民意。 是的。你用人家的语言去解说，让人家去明白。这些是很重要的，但是怎样讲呢，我就不在这里班门弄斧，我没理由我教他啊，这样。你要听到这些 feedback， 这些会不会意见的回馈呢，你要明白你有些东西是需要有些改进的地方，如果不是那些商讨呢，个意义不大的。 嗯， 好了，我们的电话1831138，这位是周先生。 好， 你啊，周生。 是。 喂。 是，请讲。 系哦，两位主持好， 你好啊， 系你好你好，系我其实啱啱听完各位小姐讲咧，其实冇少少回应啦，因为其实我而家其实有参加紧占中嗰个速度员嗰啲训练嘅， 系啊系啊， 系啦系啦，咁就初其实初步咁样，其实其中即系回应翻嗰个公民提名嗰度啦，系啦，即系其实。上嗰個課程嘅時候，有蔡子強嚟講解一下啲政制嘅情況啦，係啦，咁就其實佢即係當然可能未必個個都同意，咁可能大班都唔係好同意蔡子強啲講法，咁樣成日叫佢考翻個 PhD， 但係佢其中一個 point 就係講到因為學民思潮講嘅公民提名係全民嘅，咁但係根據基本法，即係嗰個寫就係一個要提名委員會啦，係啦，咁所以即係都即係好難，好我都認同係好難好客觀，或者好難好即係好直接將300多万嘅選民變做公民提名咁樣樣，係啦，咁亦都當佢哋係一個提名委員會咁樣樣去。 去做一個公民提名咁樣。咁其實其中同埋即係我都係上咗一日嘅課程啦。咁其實個課程其中或者戴耀廷教授都講，其實有一樣其中一個態度我都認同啱啱主持講嘅，其實係有一種即係我哋參與呢個商討嘅民主啦，其實都係一個好新嘅事情。其實係其中一個諗法，其實係我哋都有可能或者需要有一個假設，就我哋都會喺透過商討裏面改變一下自己嘅諗法。係啦，即係我都認喺啱啱嗰位小姐嘅講法，我就會覺得係啦，陳小姐係唔好意思唔記得，係陳小姐嘅講法就好似有少少真係集中喺一啲字眼上去斟酌。咁當然佢有佢嘅意見啦。咁亦都但係就咁聽咧，就好似比較都堅持咗公民提名，咁好似有啲排除咗其他嘅可能性咁樣。 周生，我有一點，有兩點想回應你啦。第一咧就我唔係好同意話咧，三百幾萬人組成一個提名委員會咧，係完全唔可行嘅。即係如果我哋係做得到，即係有心咁做或者係同意咁做嘅話咧，係得嘅。即係三百幾萬人就變成一個提名委員會咯。每譬如話八萬人或者十萬人簽咗啊，攞咗個身份證嚟填咗提名一個候選人，佢就成為一個正式候選人。咁啊解決咗個問題啦嘛。點解唔得咧？咁樣係嘛？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事在人為嘅啫。咁樣第二樣嘢我想回應咧，就係每一個參加商討日嘅人咧，有機會改變自己嘅諗法，但亦都有機會堅持自己嘅諗法。我覺得冇壞噶，咁你作為參與其中嘅人咧，我覺得你都要有開放心靈。如果人哋真係堅持自己嘅睇法，咪堅持自己嘅睇法咯。你唔係試圖去說服佢噶嘛，你只不過提供資料俾佢啫嘛，係咪？係嘛？ 冇錯，唔係 保持中立 都認同嘅， 係咯， 都認同。但係其中一個重點就係、是，即係都需要去即係、就是、去聆聽曬所有人嘅。說法係啦，跟住先再去決定係堅持定係即係再去有個改變咁樣咯，係啦。咁我覺得依個都係我哋參與即係依個商議式嘅民主，其實都好緊要嘅。係啊，因為都如果唔係就即係比較驚啦，即係會大家可能聽即係可能即係會有嗰種互相攻擊，反而令佔中嘅力量更加薄弱咯。係啊，即係。而希望係咯，即係希望即係透過今次嘅佔中啦，係去令即係大家市民真係聚集翻嘅力量，因為面對建制派啊，或者即係中央真係大石壓砸死蟹嘅情況之下，如果我哋即係希望唔好集中喺一啲硬嘅爭論度咯，係啦，即係希望大家真係可以求同存異去。達成咯，即係我其實我自己就真係會比較贊成多個軌制嘅，咁但係唔緊要，我覺得都可以一齊去互相達到一個共識咯，即係未必最尾個方案係大家心目中最需要或者最想，但係即係如果經過香港人嘅一個所謂公投去確認，其實就係好有民意基礎去同中央去爭取咯。 多謝曬你啊，周生，我哋傾到呢度啊，謝先生你好，謝生，係請講。到謝生，謝生係咪到？謝生係請講，謝生係。 喂。 哦，係謝小姐嚟嘅係嘛？ 係，我係謝小姐。 唔好意思啊，我有寫到謝生，請講啦。 係，你好。係啊，其實我都有參與嗰個D-Day Two 爭取日㗎。 Okay, 都係十四結尾嗰、那個。其實我覺得我同埋我嗰個組嘅人都係即係冇話俾嗰個。解釋誤導嘅，因為其實當時戴教授咧係寫個黑板，佢係寫得好清楚嘅、 十字街豆腐， 我哋嗰組人係可以咁講。佢其實佢係即係佢好清楚。其實我覺得係有啲比之前更加清楚咗，同埋了解多，起碼我了解咗真普聯嗰三個係點分咯。 OK， 咁其實有一樣嘢我想講翻咧，頭先嗰位陳小姐就話啲速度員可能佢自己有想引導我哋有啲乜嘢。做啲乜嘢決定或者咁，其實我覺得冇嘅，我哋嗰組都冇嘅，反而係我嗰組有幾個組員咧，就佢自己可能已經有一啲立場，佢就反而唔想跟嗰個 agenda 去傾。就但係嗰個速度員咧，就即係希望可以即係俾多啲機會，即係其他未有預設立場，即係我呢啲就想知道多啲或者討論多啲關於佔中原則嗰啲人去傾咯。咁其實我覺得。 還有當時其實只有全場只有三百人我覺得算是少的但是有部分人不少其實這樣坐在定定聽那麼久但是應該是全民的不得感召來的全港人都有份希望多些人去參與因為當時有些人很多機會發言的他們就希望加快佔中步伐而他們說的那些後面的支持者就會很大聲地鼓掌但其他人有不同意見他們就會躁動但其實我覺得現在的時間表是可以的反而我覺得因為很多香港人對於佔中和普選他們怎樣都不關注或者不太理解所以我覺得應該多些時間 給民間討論先所以如果大家對時間表有異議的話 我覺得其實佔中的committee可以有一個民主程序投票決定 如果大部分人都認為應該是快點的11或者7.1的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看的話那我想都沒辦法了這樣都要服從謝謝你謝主席我們要聽節新聞回來就 实际对政府的财政的影响来说我相信你说可能是都是在三四亿之内的范围里面如果财政分得很清晰我理解是说是说综援的不是说其他的有关的福利绝大部分香港人都是爱国爱港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烟热线 1831 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林记好开放热线 1831-138 温先生你好森哥林记请讲你好有什么意见其实我想转讲话我想转讲那个占中没问题讲什么都可以占中是什么时候会实行的原定是 2014年7月1日 但現在有機會再推遲 但我們2017是選特首的還有立法會這次是否只是商討特首的整個方案不過仍然集中在特首選舉那裏立法會方面立法會好像泛民有追問不過政府就不回答說處理不到 他說2020年的普選就處理不到 立法會選舉都很重要當然重要的特首其實我覺得立法會選舉都很重要立法會好像泛民有追問不過政府就不回答他追政府承認這套方案我覺得不應該再浪費時間去講公民提名或者其他事情只是說很細節的方案關於特首的不夠我們要講立法會最重要的關鍵是立法會2016年還有沒有功能組別 如果還有的話功能組別就會萬古長青永遠繼續存在你說取消一半功能組別起碼我們看到一點藍圖連這件事都沒有什麼都沒有說過死定了還有一件事我想問如果是2014年尾佔中之後沒有結果了戴耀廷他們那三子當 假設坐牢了,接著我們怎樣? 如果要坐牢就不止三子,溫先生如果你去,你都要坐牢了 你不要只是那三個想如果不是沒有力的只是那三個坐牢你明白嗎你們即使坐牢那如果你要問這樣問下一步是怎樣做因為那個社會的氣氛你現在不是砌車出來你沒辦法預測革命或者準革命之後你不是砌車嘛即是現在我砌車我砌了一個車殼然後何時安過一個路去安了一個左轆下一步安右轆不是這樣的那就有可預測性 今次他們的公民抗命是想激起別人對他們的意憤如果這個作用香港人沒有反應那怎麼辦香港人沒有反應就大家回家執行李走你不可以這麼說太消極什麼消極香港人沒有反應還不是這樣做不如想後續計劃只是那三件坐牢大家繼續去卡拉OK人都走了另外一個方案是怎樣沒有你問我不懂得回答你 香港人沒有反應我都頂不住老老實實這個可能性他們真的沒有反應再想如果很大可能性沒有反應香港的絕望就要靠大家想想不只是個別人可能會變成一個火藥庫是不是要汽油彈都沒有反應了哪有火藥庫就像新疆西藏搞恐怖主義可能的這個社會可能會變成這樣 如果自由行完又是這樣歸於平淡如果香港人沒有反應只有那三指去坐牢的話香港就真的玩完了老老實實是不你也要反省一下好嗎有反應啦好啦多謝你余先生你好兩位主持好你好其實剛才聽完今天關於綜援的情況我想退後三千步想想其實是不是 如果政府提供一個有尊嚴的生活給他的公民一個道義的時候 其實中環是應該批給他們的 那個問題就是我們是不是認同這些人是香港人 審批權一天不在我們手上 我們沒有這個certification的情況在我們手上控制到的話 我們根本是不會鋸的沒錯你說得對是不是呢如果就是這麼簡單我想說不是stand alone的東西 我們首先要認同這個人是香港人如果你是香港人的時候他就有香港認同的尊嚴的生活不理他是不是新移民還是舊移民沒錯現在有些人就堅持他們來了你就要認了 總之就煮了你一定要吃你不吃就是歧視所以先引起很多爭議你認不認同這個看法呢完全認同不要說左右交中上交不關事件事是我們認不認同這些是香港人是的就是我們的親朋有兄弟姊妹是不應該他們沒有尊嚴地生活的不過還有一點是技術性問題我們跟林忌豪已經談過的 就是你那個資產審查和入息審查的問題其實我們是未解決的 這件事牽引到其他一切有關過了深圳河以北的情況在你們的電台上聽到沈蘇瑤說雞有沒有毒應該禁這些已經不是一個科學的問題了這是一個政治的問題如果是這樣的時候香港是不需要存在的了我們不如走了它如果我們不堅持這件事的話沒得搞的但我是不知道怎麼解決老實說因為現在在職的所有的 跟政治有關的payroll是跟政治有關的人都好像很害怕當然我希望下一次沒有了梁振英之後其實是沒有意思的如果制度是不改善的話你說得對所以我們看到報紙是很憤怒譬如有些人上訴人出來說孔韻明出來說還了公道給他但同時間你看到法院判詞真的說他都自己承認是大陸有層 不過層樓就是僭建又有兩個兒子三十多歲霸住了他賣不到但如果是香港人你在香港有層樓你就不可以申請綜援了這變成不公道了為什麼你可以容許這種情況發生然後就不提這些事情所以有些人很生氣同意的問題這個是媒體也是這樣我們 我昨天才跟一個朋友吃完飯聊類似這些事件對他們來說我昨天其實聽完另一班人說話關於佔中公投那些東西他講的說話就是無論現在我們哪個派別這個人講任何形式的公民提名 其實有一天林鄭月娥可以說OK,我其實全部接受了 By the way,我只是加一個注腳remark 叫做機構提名 大家接受我好不好？市民是不懂分的，然后你有一个粉红色衫的林郑月娥出来用很美丽的声音讲你的说话，由 TVB 由 TVB 又报道，然后那个陈志云 whatever 又在这样讲，其实整件事市民就晕了的了。因为你我昨天才将第45条去用 Facebook 上面 post 在啲 WhatsApp 度叫啲朋友睇，我問啲朋友有冇睇過咁多字， 佢唔睇字，唔識字，佢唔識字， 唔係係煩厭啊！其實件事係、我覺得好奇怪，就係、到今日我哋好似或者同心哥都有關係，係咪啲評論員已經冇咗嗰個 charm 或者已經唔夠新鮮咁，即係唔識得表達嗰樣嘢出嚟俾市民，所以佢哋明白啊？ 冇呢個媒介咯， 我唔知啊，即係可能都係我嘅責任嚟啦。可能 心哥冇俾人封麥，就可以喺港台度，即係同更加多聽唔到 D100 嘅人講啊嘛。 可能 係問題呢度啊嘛。 我唔敢講我自己做唔做得到啊！真 係你唔好睇少 D100， 如果 D100 即係有十萬嘅聽眾聽嘅時候，其實 probably 已經高過好多冇信心俾 rating 你哋睇嘅人嘅機構。商台幾時做過 rating 㗎 ？rating 係90年代做嘅，係 啊係啊，你講得啱。所以我哋會繼續努力，會繼續努力拼命去解釋俾人聽咯。 我想講多一句説話，就係我以前做 telecom 嘅，我都覺得你哋D100D service plan 係好 Q 複雜。電信係我哋棘住人嘅，你哋係比電信棘人嘅方法更加厲害啊！ 阿余生， 唔好意思啊，我講呢個， 你聽阿大班講。你唔鬼好理佢啦，咁得啦。依家叫阿大班出嚟解啊，一日挑起佢条筋啦，佢又嬲噶啦。 我琴日叫个朋友上 D100.net 去 subscribe 个服务，佢话俾我听，佢搵唔到个 service plan， 系咩 ？OK， 咁即系呢啲系好简单。你 launch 任何嘢，即系我唔系怪你哋，我知大家知人手都唔多，但你哋出咁多人手去到公子会，搞掂晒啲后援先啦。 好。一於話俾你聽，冇咗個 service plan， 好多謝你， 多謝你意見。 餘生呢啲啦，呢啲 忠實聽 眾，忠 實 聽 眾 先會講啲咁嘅嘢。 愛之深，恨之切。 第一，你個 service plan 好 Q 複雜，大班聽唔聽到？好難明。第二，上 D100.net 揾唔到個 service plan， 搞乜嘢？啊，兩個問題應該佢入嚟啊，解俾我哋聽啊。盧生你好。 诶系阿阿吴生阿林生你好， 你好， 我系支持个终审法庭个判决嘅，不过我想强调一样嘢，因为叶柳咧好多人转述佢咧，佢就系话啊庄枫原案引起20万人，而家又嚟啦，我要强调多一次，庄枫原案唔系引起20万人嘅，而系自由行嘅，系王振英689嚟讲咧，佢上去搞自由行落嚟噶，因为判嗰阵嚟讲咧，系完全未。因為很多人不知道，一定要重複給他們 看，即是沒有自由行的人就不會懂得下來生， 根本下不到來 自由行這件事的，而是搞出你這個糖衣毒藥來的，不要說說今晚，因為來說呢，我們怎樣是政府呢？因為政府現在惡了，現在唯有我還是到時到現在為止，不要說地方法院裁判法處那些，我還信香港的司法制度的，他判出來的話有他理由，我是一定是支持的。 你為什麼會支持？ 嗱，好似公義同埋好似環保咁，一定要付出代價嘅。我哋而家我係要做，即係我係預咗要付出呢樣嘢嘅。而係話終審法院司法係同我哋把守最後嗰關嘅，佢係依法嚟，佢睇法例嚟判啫嘛。 基本法第呢個36 係 嘛？ 36條。咁佢有理由啊，好長我未睇。 有理由 嘅。OK， 第二樣嘢嚟講咧，我係嚴重要求或者好多啲人做嚟講咧，根據基本法第22條第四款嚟講咧，就係話中央人民政府徵求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政府同意至可以批落嚟嘅，個審批權力落翻嚟香港嗰度。第三樣嘢嚟講嘅話咧，正話我亦都打個港台講翻呢段説話，但係嗰兩個人咧，阿蔡乜鬼同埋另外嗰個啦，佢就係話希望冇 cut 我線啦。第一樣嘢就係話 我唔識佢哋噶，你繼續講。 唔係，佢話家庭，我同你個觀念同佢家庭團聚咧係公民各地公民權利公約嗰度嘅。我好呢、這個我懷疑呢、這個唔係嘅。第二樣嘢 有嘅。不過 okay, 另外第二樣嘢嚟講嘅話咧。在一個譬如審核來講，美國有，現在英國也都在做，洗版洗得很重要，早排澳洲，你來到香港第一件事，你住在哪一度啊？這件事我想應該問清楚他，沒得住，那個女人就回答，她說有人的私樓，還有可以有住公屋， 知不知很多問題譬如單身的話他沒有住他收回他錯了很多家庭問題一家四口兄弟姊妹住多個進去的話斬人斬很多次我只是要求拿回審批權和這些人下來來講的話是起碼證明他有地方住你加個地址出來這就是雙重標準現行法例非中國籍人士 就是需要有這個住所提供的但是中國籍用單程是不用所以這件事是不對的這件事是完全錯的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卑微的要求他簡直是來了現在下來香港或者是香港的人因為那個supply是完全不夠的你抓人下來你住在哪裡關心他可能沒有即是公屋很多社會問題家庭問題斬人吵那些又出來要不就下去劏房那裡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合情合理亦都累到他們真的睡街嗎我是絕對支持這個跟我們手緊最後的龍門來的陳先生陳先生請說你好你好你好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叫國際標準等於你去外國移民了你被住了足夠年期都不可以享用福利那香港 7年只是永久居民一年怎可以拿福利呢而且香港的公司一年都不夠資源分配這叫國際標準但是基本法是這樣寫人家的憲法或者人家的法律不是這樣寫你明白那個分別因為我們不能定我們的憲法中央法院就根據這樣判我們不能去挑戰法官你說你判錯了不是人家判得對的人家判得對的根據法律 正常大家國際立場對同意我們受制很多東西制裁很多不公平的東西沒辦法人家是要法治憲制制衡我們香港的地方不是一個國家我想說一點關於今天梁振述職的我們明年七一佔中一定要推下台看看不可以做到明年因為人太壞了 你明白嗎不要再被他再做下去了因為我們一定要把話題推下台如果真的佔中的話推下台林鄭涉絕半屆也好因為人太卑鄙無恥做這些事越被做下去香港玩完火翻不了身永不翻身我心說香港墮落了香港不可以墮落再墮落永久墮落的會死人的 好,多謝,多謝,多謝。我們阿爸達半之後,阿爸進來講監警會,還有幾分鐘時間,我就乘著陳先生這個話題想跟林記談談。有這樣的說法,如果你看最近一些風吹草動,大家都知道很多不同山頭的人都出來。 為了2017年的特首選舉想在做無論是King Fisher還是King Maker都好都在做一些事情有哪個山頭呢我們分析一下譬如曾鈺成一個山頭他現在拼命約一些人即是他舊的戰友等等想組成一個智囊他的說法是為無論誰做特區行政長官 都能夠為他提供政治人才的智囊像什麼呢就像以前曾的年代的智經研究中心那樣塞人進入政府但是智經大家知道曾一下台人走茶糧幾乎玩完他曾幾何時智經可以找到一些副局長政治助理塞進去曾蔭權的政府裡面 其實這麼難找人嗎這些副局長政治助理這麼高薪為什麼這麼難找人撲到來做的這麼多人想撲到來做的但是大家要記住除了曾鈺成這個山頭大家要很留意曾鈺成這個山頭其實他的目的是什麼呢有一個theory在後面有一個假設在後面就是可能今後中央政府都覺得 要找一個可靠的愛國愛港的特首唯一的出路不是找商人不是找公務員是要找共產黨員梁振英說他們是共產黨員早已有人說了不過他的能力不濟處理得不好所以今後整個想法就是是不是要培養一些有能力的共產黨員去選特首 如果财富变得很清晰，我理解是讲的是讲最派的人物，很多人怀疑他都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会不会今后那条路定了下来就是共产党员治港，不过需要能力稍高的共产党员治港，所谓外国外港搞那么多花神，搞那么多掩眼法，其实目的当然不是党人治港，大家就知道，这个越来越浮上水面的理论，大家都觉得机会非常大，所以什么林郑月娥，所以那个什么，你怎么知道人家有没有入党呢？迟些入啦，可能有啦，说要出来选，我觉得有些想创他的心，最后可能花落谁家都是要落回去一个共产党员那里，大家又接不接受这种，可能分钟有些人接受的，能力高就行了，现在他搞得我，共产党有什么问题，没问题，我都觉得没问题，不过要认，你不要地下党治港，分别就是这里，要认，我是我其中一个政党，发起香港活动的政党，就行了，如果香港有政党法，你就在地下法活动，就不要偷偷摸 最主要的重頭戲碼就見到李克強，李克強那裡開場白電視播出來，沒什麼特別，凡有來香港，中央就會盡力做，做好奶粉，希望搞緊香港，深化改革機遇，這個我覺得全部是廢話，好像你所說的最基本最簡單的事情，就是香港的嬰兒仔吃奶粉的問題，搞一年了都未解決。 中央可以做什麼呢？北京政府可以做什麼呢？這件事很簡單，就在羅湖那裡講到明，你帶奶粉回來我就截你，槍斃，那就不用槍斃，沒那麼殘忍，張成澤這樣，罰得很重，有個剛拘捕了，有個兇徒，坐牢，化妝品，我都覺得有奇怪，那個就坐牢，一樣而已， 都是走私， 為什麼這些人喝得他呢？ 因為那些是王光亞的孫女。 王光亞自己的自暴其短、自暴其醜，即是他的底下的人都走私奶粉回去，是吧？即是這樣。但是有些古怪的事情今天出現了，很值得跟大家說。第一個古怪的事情就是梁振英的行程沒有全面公佈，有些是突然之間變了，不知道去那裡做什麼，跟什麼人談，然後也沒有告訴香港的記者。 越來越像金正恩，做些什麼談什麼話題，內容是什麼，完全是沒有說的，是什麼來的呢？香港記者很好奇，不停去問。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古怪的事情，就是這個cut片show，突然之間上鏡，也沒有事前沒有說的，有兩個局長，包括商務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良， 以及運輸房局局長張炳良、財經事務副務局局長陳家強明天分別去北京。正在北京述职的行政長官梁振英被問到蘇錦良為何突然間上京，是否與免費電視發牌那件事有關，梁振英的回應就說絕對無關。 梁振英就說過往多次去北京和部委會面都會有關於商貿的內容，蘇錦良無論是單獨或陪同他一起去北京部委會面都不是第一次了， 今次去北京的行程是与香港发展的商贸有关，不要紧，如果我们是同意认同梁振英的解说的话，不要紧，苏锦良上过很多次北京，谈过很多次商贸的事，不过每一次都是清清楚楚公开。 今次的行程是什麼？我帶幾個人上去，有些人我上去先，然後哪天哪天局長就會上來跟什麼人談，是這樣的。今次就很多事突然之間發生，包括他自己的行程發生什麼事呢？是的， 不是說要3G發牌要給中國移動嗎？都不需要上去這樣談，你自己懂得做吧。那要什麼談呢？ 然後剛才大班一開始的時候，你開場的時候就說了一個問題，說了一條料，說了爆了一個內幕，就梁振英今次上去北京是提出要炒掉財金官員，阻礙他用錢收買民心，所以搞到他這麼惡，富四十六，阻礙他搞大馬石，港式大馬石，阻礙他經濟發展委員會、金融什麼什麼委員會的新的 功能是不是跟這件事有關呢？其中一個上去見的就是陳家強，是不是訓話呢？是不是上去你不要阻礙梁振英呢？如果你繼續不聽話就可能解僱你呢？是不是這樣呢？這個政壇風暴是不是隨著梁振英述職而展開而爆發呢？大家就要密切留意著這幾天的發展。 好了，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現在我們一開始講奶粉的問題，其實又成為假期前夕的一個大風暴，在香港已經發生了很多家長、很多媽媽買不到奶粉，爸爸買不到奶粉，現在就是如熱窩上的螞蟻。我們請來網上的名字我真的不懂得讀，北區水貨關注組， 很紅啊，這期金金大師，你好，上了電視啊，金金大師，金金大師是不是你的真名來的？網名而已，網名而已，網名和筆名是有什麼不同呢？其實我想知道，其實都是一樣的，都是給人看看而已。喂，怎麼樣？你有什麼觀察？ 我們觀察得到現在那些人水貨客第一搬奶粉一樣東西，現在就發展到是怎樣呢，就會在萬寧那裡排隊，就排隊就等賣奶粉，然後他買完之後再收回奶粉，然後囤積完之後再找人運上大陸，現在是做到這樣的。但他沒有好處，每人帶兩罐而已，只可以猛起搬家，沒所謂的，他怎麼做？他找很多人， 很多人發散去做，只是當在上水的一間門口都可以站成四五十人。哇，這麼厲害。其實如果做到這麼明目張膽，我們的入境處是很容易可以做到事情的，因為它有一定有個倉去存，然後透過這個倉再慢慢去分配給不同的人，它透過放蛇，透過去捉違反大樓條件，它有很多方式去捉這些倉的。它做過的。是的，為什麼這陣子不做事呢？ 不是因為他現在有些倉未必是真的一個倉，因為他有些水貨集團是租民居，他以前也是租民居的，你記不記得呢？多了更加多，海關走去那些屋苑那裡找，是啊，試過的都可以做得到的，這件事絕對其實香港執法範圍內，即是你說大陸那邊他放他過去我們查不到，但是香港這邊 他真的應該做多些事情，我們應該去多些舉報，反過來他不做事，我們更加去捉他，有組織見到他們是聊天的，政府為什麼不做事去捉呢？因為根據有些議員所說，就說如果他們這個做法是冒犯法，是合法的，議員說，有個議員是說公開說過，他們這樣排隊去賣奶粉，排隊就是合法的，排隊不合法，你不可以排隊拘捕人的。 是啊，他說這樣去買法呢，那是合法的。我也有問過個議員，我就說如果那班人買奶粉不是自用的，是再放出去，如果你都覺得是合法的，那你都覺得是他們這樣做是對的，那我沒說話很說啦，對不對？ 要看整個組織， 重點應該這樣。我記得梁振英提出說限奶令之前就去掃蕩過的，他告他什麼呢？ 即是告那些人是甚麼呢好像林忌說就是告那些水貨客內地來的水貨客違反逗留條件即是說你不能受僱一些人去牟利如果你這樣的話他有權拘捕你以及遞解你出境然後經常黑名單多久不准你回來甚至永遠不准你回來 但現在很明顯他們這方面的打擊是做少了還有一件事據一些執法人員跟我們說是因為他們不是在香港做金錢交收他就說你在香港做金錢交收他就容易執法動不了他意思就是這樣他要再想辦法 你知道香港都是發展社會都要想辦法如果真的情況嚴重就應該收緊限奶令那怎樣他即是派了給他然後在上面才給他錢其實做法是怎樣呢當你去到那裡你去排隊你去排隊然後你拿完奶粉你只不過交給蛇頭你不是其中一個環那我就拿張卡 買了兩罐奶粉給他或者你是跟他萬寧最多買六罐買了六罐奶粉之後他就會即場給你錢但這個你當是你私人買賣但是你是香港人沒問題當這個蛇頭將這罐奶粉轉給大陸人怎樣呢就帶兩罐他就給一張紙他找一張紙寫下你帶多少罐奶粉抄下他的證件號碼然後跟他說過到羅湖之後找去什麼地方交收 找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哥韓 大師多謝你 他說不是,按照慣例是2226年,現在是2226,所有政府委員會的委任是6年為期,6年是最多,因為那時太多工職王,做幾十年都不離開,所以做6年,你每一個委員會的委員只可以做6年,最多做6個,我呢 做了這個監警會,我今年是第四年,我是1月1日被委任的,今年10月31日是第二個任期到期,第二個兩年任期到期,如無意外,這些行禮如儀,一般來說除非自己辭職,我過去,我今年,我去年辭了電影發展局,其實梁振英上場,我為了表示和他劃清界線, 我就首先辭了電影發展局,因為我亦都自己忙,一位神功二位弟子,但監警會為何留下,我覺得是有意義的,因為我們有個很好的主席,翟少棠,就是一個很英明的主席,很公道,我覺得幫他做事,分擔他的工作,我覺得是值得的,而監警會的工作也有意思,因為在警察投訴方未能獨立於警隊以外, 這兩層的架構起碼都可以監察警察投訴科如何處理警察投訴,所以我也用了很多力,用了很多時間,其實每個星期起碼要用一天時間去看東西,差不多這個對我來說是很吃力的,但我覺得有意義就做,而且我亦都是其中一位主要成員,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就是其中一個委員會的主席,就是公關和調查委員會主席,我亦都手頭上很多工作未做完,譬如我們明年監警會就會成立5週年,我們有個symposium在香港U 跟法律學院一起合辦另外我還有一些安排我坐一些board去見一些投訴人和被投訴人和監警會請人我亦都要坐board現在突然間就全部不關我事了不關我事了現在違反慣例突然間沒有了主席也覺得很奇怪今天打給我說究竟是不是我自己不做我說沒有人問過我我今天才收到封信 就說我榮休了多謝我對監警會的貢獻很簡單大家都知道我和梁振英勢成水火現在梁振英所有的任命其實是經過一個僭建的架構程序所有委任委員會的委員都要經過高靜芝的關他就審核一下你是不是梁粉第二看到鄭經翰的名字你都腳軟第三 我相信不是但也不排除可能我在監警會裏面對警方可能會比較辣一點今年有這麼多事是不是或者針對性甚至乎認為因為我入了監警會之後第一件事我追到今天還做不到四年我問警察拿數字給我究竟每年 stop and search 即是在街上搜身和親身證有多少宗終於給了數字我以前是二百萬宗現在他就說一百六十多萬宗好了一百六十多萬宗一年這麼厲害我終於逼了他三年我終於拿到數字搜了三分一人口搞到警察這個人次來的可能有profiling的你知道紐約都搞到滿城風雨了 終於逼到三年給了數字我搞到他們搞了一個委員會搞警察內部但我現在拿的數字還未給到我就是說你用了這麼多警力又擾民因為很多這些投訴是因為stop and search 即是絕停搜身證而引起警民衝突我就說究竟你告訴我有多少提出控訴控告兩個%二百多宗接著我問他有多少是入罪的他答不到我我現在還在做可能因為這樣不想我繼續留在這裡這些問題是好問題所以他不讓我做老實說有人問我有記者問我你有什麼反應我就說 你那個叫宣傳及意見調查委員會因為聽你說十次都說不到你的委員會其實這是公關委員會這是社區關係委員會我做了之後大家都知道提高了監警會的知名度我們亦都在宣傳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功力坦白說我想不到的其實我打算給天內做膽不敢動我因為我覺得我在監警會裏面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主席和其他委員都支持我不論左中右我覺得他不會動我但終於都動了第一我感到無奈第二我希望監警會繼續竭盡所能監察警察投訴的工作但最終我希望一天香港可以警察投訴科獨立於警隊以外這是我其實一直追求的東西其實今年五週年紀念其實今年我們做了一個workshop 我希望張澤民繼續追跟進要政府解釋為何你不委任鄭經翰鵪鶉是他做得不好還是做得太好就不要理由是不是做得不好有些人做得太好沒有理由我相信就算在裡面跟我 做親家的人其實我不恨的每個星期要用一日時間用足一日時間你知道一年有幾千個投訴那些資料是經我們的主席就看了我們就選來看不是小事的不讓我做我如式重負的但老實說電影就當然不順了違反慣例都很嚴重的事情應該這些就是禮崩樂壞破壞了香港整個所謂的核心價值你特首用人 就是用自己人搞到監警會好像機管局但又開片都不奇怪他越來越和諧你放多些流粉下去就會開片立法會講粗口都留任不是他已經做得不好你明白嗎因為為什麼呢我們的傳統是三個副主席都是立法會議員今年有一個副主席就舊六年李國麟退休我們裡面還有兩個立法會議員一個黃碧雲 一個就是梁繼昌應該委任他們兩個都委任就委任了梁粉陳健波進去我已經很滿意了我已經很滿意了所以這件事留待公眾的決定不煩了留待你阿森哥你有地盤可以寫一下我又不方便寫好像林記也有地盤你在網上有地盤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多謝大家拜拜 D100 D100屬於你 D100屬於我 D100是屬於大家的